哎，人家常说嘛，叫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。对于君王如同是，对于咱们普通人也一样。您天天出去美呀，天天出去乐呀，早晚这倒霉的事儿就该落在你的头上了。这个问题上要栽了跟头，您就难免要身败名裂。往重了说呀，就是家破人亡啊。 正经小贴士，乐极生悲的典故究竟什么意思呢？那意思是高兴到极点之时发生了使人悲伤的事。这个成语出于司马迁的《史记·滑稽列传》，淮南子·道应顺也有这个记载。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《成语故事新编》，编辑徐然，演播李银飞、叶鹏、小曾、于浩，录音师张笑音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，感谢您的收听。